一定要为这位高贵大人恢复名誉，因为他受到了如此恶劣的人身攻击。我的证人一定要驳倒他的控诉，他自己最后也只能认罪无疑啊。 好，神父，把证人带来吧。 差役把伊莎贝拉压了下去， 很好笑嘛。 戴着面纱的玛丽亚娜被带到公爵面前。 就搬起椅子吧， 安吉罗兄弟，这次我要置身事外， 你的案件由你自己来审理。 听众朋友，话剧《请君入瓮》就请您收听到这里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；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。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， 来，为青春永垂不朽，干杯！ 但现实是这样。约会应该是这样的，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家宴应该是这样的， 大家吃， 你随便用， 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